ChinesePod.com 快看，这个运动员的身材真好。 这个太瘦了，还是那个好，肌肉发达。 我觉得那个太壮了。 运动员当然要壮了。 你看那个怎么样？ 他的身材正好。